等你曾遇见的情人，这就是我的命运，只盼有天等到你，梦想破灭灰了心，陪你等你曾遇见的情人，这就是爱的命运，只怕有天等到我，自己就算死了心。 学了啦。 谢谢。